请先看经本，第62年第一行，莫难若负此身，来于耳边，如我弃时赤裸发尘，在其陀林则无有我，此身必来我难而处，木莲加舍应不居闻，何况其中1250沙门，一闻钟声同来是处。其实这个向下的经文这样的格局，我们一般叫它做流水格局啊，就是意思与前面相同的啊。前面呢是讲色身处啊，这个眼色处，此地把它换作色身处啊，那么就是这点不同，文章的格局上跟前面都一样。那么第一段要意思明白了，后面这个五颗啊，念念就晓得啊，就知道了。可是这个里头啊，不无疑问啊，那么这一段呢是就身是疑啊，这个身身疑啊，是一个声音稳都来破，比喻说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一个身体不能同时在两个处所。开头啊，佛就是用这个比喻啊，如我弃时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，他到赤罗刹城就是舍卫大城。其实要到城里面去乞食，那么佛住的地方呢是在七陀园啊，此地讲的七陀林呢就是奇树及孤独园，这个地方在城外啊，那么到城里去乞食了，当然经舍里头佛就不在城，这个说明了一个人呢不能够同时在两处。先把这个大前提确立了，那么一个身呢应当也不能同时在两处吧，啊，为什么钟声一敲啊，你要说是这个钟一敲的这个声音就到我郭南耳朵里来了，就是一处到一处，一旁边还有家舍，还有穆建连，还有同学的1255人，为什么他们都听到了呢？可见的这个声呢不是入你一个人的耳朵，声是疑，怎么会跑这么多处所呢？这个比喻是以这个来破。那么可见的，如果我们要以为的是声到了我们耳边来，这个有问题啊，到我的耳边为什么会同时到别人的耳边，这是说明着声不来啊，实际上是如此，声不来啊，耳也不去啊，实际情形是一样，所以设身来设而去都叫做妄想啊，都是虚妄分别之处啊。 不是四十啊。啊，那么这下身来、啊、下面一段说，若复如耳往彼身处，这是讲耳往身那边去啊，而不是身到我耳来，是我这个耳啊闻尽了到身那边去。那么佛又用比喻说，如我归其陀林，啊，还是一个人呢，从舍夫大城回来了。那么舍夫大城里面就没有我了，我、哦、回来了。说如闻鼓声呢，其耳已往击鼓之处，终身其处啊，应不俱闻。何况其中是象马牛羊，种种是阴声呢？你要是你的耳闻呢，到那个阴声那里去了，嗯，好，那个地方打鼓，你这个耳朵闻性啊，跑到鼓那里去了，这边又敲钟，你不应该听到。那你怎么会同时听到呢？何况在那个奇树借孤独园那个林园之外啊，还有农村里面那养的牛养的马啊叫的那个声音，你为什么同时都听见了？啊，这个就是说明了啊，而要是往深去啊，这是讲不通啊。其实这些道理佛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切诸法个个不相道啊，啊，既然个不相道，又怎么会相知呢？啊，古代的比喻好像一堆柴给一团火，那个火要跟柴没有接触，各不相道啊，各在一处，那个柴火绝对烧不起来啊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闻即不是，不闻也不是啊，从种种角度上来观察，总不能得一个圆满的意思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怎么说法里面实际上都有问题啊。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愚痴啊，不觉啊，啊，一天到晚是懵懵懂懂的过日子啊。这个事情说起来的时候，这是多平常的事情。我们眼见识，眼为什么能见？有没有人问过？哎，我这个眼为什么能见呢？啊，是我的见到色那里去，还是色跑到我眼睛来去里面来呀？这就是习而不察了啊，一天到晚习惯了，没有觉察啊。六根为什么会起作用啊？你要是不觉悟，你就会被佛难倒。你怎么说，哎，佛说出一套道理就把你驳倒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楞严前面七处真心啊。佛问心在哪里，我乃想了七个地方，佛一一都把它否定掉。佛说的都很有道理啊。那是什么？我乃没有悟啊。如果我乃要悟了啊，处处皆是。不悟是处处皆不是啊。七处真心的例子要是把它移到此地来，一样的道理、哎、你要果然悟了，稳 也是，不闻也是。读对了，悟了就读对了啊，不没有一个对错啊，这个是事实啊。怎么样的悟呢？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啊，那就一切皆是啊。这一切相什么呢？妄相。妄相里头有两种啊，一种啊是不爱思的，一种是爱思的。不爱思的你要晓得，你要明了啊，你不明了呢会爱思，明了不爱思，不必去它。另外一种妄想啊，一定要去它。为什么？它妨碍太大了啊。比如说我们人坐在这里，灯光照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有个影子啊，我们把人身比作法性，把这个影子啊比作个像，你也就是知道啊，这有个影子，影子不爱思，可是你也不要把它去掉啊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影子是一套体系啊。如果你要是不觉，你看到这个影子很讨厌啊，想尽方法要把它去掉。这个去掉啊，这个念头，这个妄想也是一套体系，但是这个一套体系里面的时候含着有遍计所之心啊。所以去什么妄念呢？去那个一定要把那个影子去掉，这个妄念，这个是根本是虚妄的吧。你有了这个妄念你就爱死了，那你这个烦恼就多了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去也去不掉，越去不掉越着急啊，你不是自找苦吃啊。你要是觉悟到的时候，哦，我这个去影子这是妄念，这彻底的虚妄啊，这个念头要不，这个念头要把它卸掉啊。这个影子是一回什么事情我清楚，它不碍事啊，它有也好它没有也好，根本不用理会它，那这天下太平了啊。所以依他起就是圆真实啊。依他起里头也有，就是遍计执，遍计执那一份呢要去掉啊，圆成实那一份呢那是要留着的，那个不能去掉的，那是真的啊，你也去不掉的啊。所以佛叫我们悟这个道理啊，立一切相，立一切虚妄的遍计所执的相，立这个啊，明了依他起的相，那就一切皆是啊。那个是如果莫难到这个境界啊，不说心在哪里，说在内也是，说在外也是，说在中间也是，无有不是，处处皆是啊。佛为什么说他不是呢？因为他有遍计执，他有执着，所以他处处有障碍，这个障碍是自己造成的啊。那么我们读经闻法要紧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讨一个悟处 啊。那么下面是这一小节的结论啊。是故当知啊，听于音声知无处所啊，没有处所，这个是真。即听于声，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个意思是说明， 前面呢显示的啊，有来有往，或者是无来无往啊，有来往有来去，无来往是无来去，这两种计较啊，就是这两种嫉妒分别都是错误的啊，都是属于边际所知性啊，真正是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呀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可是这两句话你有的要懂得它的意思，你要说开口真的就错了，动念就拐了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天天开口，那天天也动念，那他怎么不错，他怎么不拐呢？那我们一开口就错了，动念就拐了，他开口又不错，动念就不拐。啊，他那个动与不动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动与不动是二，不是一。问题就发生在此地。我们动念，我们开口，心不心？啊，心染无啊。人家开口动念，心清净。不然，这个道理啊，大概看看明天起心论的文里头会不会讲到啊？明天讲不到，大概底下一两次就会讲到啊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理，我们一定要晓得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么一个道理。啊，这就是没有离开边际智啊，啊，所以怎么说都是错误。为什么？你懂得这种。啊，这也就是经常常讲的“众生处处着”啊。佛以种种善巧方便破我们执着，破得掉破不掉？破不掉啊！你比众生执着有，佛想空，想空什么呢？破有的执着啊！佛一说空啊，哎，佛说的对呀，有不能执着善，他执着空了啊。佛的意思呢，用空来对付有，有没有了，空也不能执着，这个才对呀。啊，好，你把油放下了又执着空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。那么佛再说油那破空，好，你又执着油了啊。那么佛又说空，你这一听问题来了，你佛你神经有问题啊，怎么一会儿油一会儿空啊，你到底叫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佛干脆不来了，不给你说了。为什么呢？越说越麻烦啊。到你几时能够接受了，能够有一点悟出了，他才来啊。你要是有这样坚固的执着，他就不来啊。像这个昨天呢，这个华严里面所讲的邪见丑脸，这个里面佛不说法啊。你看看佛嘱咐弟子们无处不转法轮啊，你们看看小乘法书里面都有无处不转法轮，无处里头就有其中之一的就是邪见丑脸啊。 知变通，这种人不能给他讲佛法。啊，他有企业智慧，他有世间的辩才，啊，他对于佛法没有恭敬心，啊，功高我慢呐，啊，所以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处所，佛法是从清净心里面证得，啊。利分别妄想处等等，分别妄想决定达不到一切事理的真实，那么这也就是说佛法永远在世间，佛法永远是世间的真理，道理也就在此。世间法越分析问题越多，你们打开历史看，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到今天，人类对于宇宙人生不断的在研究，不断的在发明，那么我们世间法来看的时候，是不断的在进化了，不断的在进步啊，再进步怎么样呢？再进步整个地球会灭掉，所以他那个进到最后是同归于尽的，大家都灭亡了，这个是死路一条啊，如果叫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了，这个就要复活了，今天我们进步到这个时候，已经有不少人觉悟了，后面是死路一条，是同归于尽。你看现在这个大国拼命在造原子弹，拼命在造新武器，晓得同归于尽还要拼命的去造，这不叫愚痴吗？这个就是愚痴啊，这就是迷惑颠倒啊！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他有个错误的想法，我也不造别人的，我要不预防的时候，别人将来要杀我，那一边也是同样的心理，好，再拼命竞争吧，造了那些东西。到后来一定要派得上用场的，绝不是造在那里没有用的呀，这一用就不得了了。你们看看，今天的报纸，这一两天这个广播，说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火山爆发，这个大地震，这个尘埃。上升到同温层，就影响地球上气候，遮蔽了这个太阳的光线，影响这个温度，有很多这个生物就长不好，原子弹要爆炸，那个威力，大概比这个火山爆发大地震的力量还要来得大。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时代啊？今天好端端的，说不定明天地球就毁灭了。我们现在生在这个环境当中了，美国有几千枚核子弹，原子弹，苏联也有几千枚，不要说多了，同时爆发200枚，地球就完了。所以他们现在储存的这个原子弹 已经可以毁灭地球好多次了。啊，我们晓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多半不知道。啊，美国人晓得，为什么？他们发明这个东西，他们知道的很清楚。啊，所以美国人的生活就是醉生梦死，啊，只过一天，明天因为不晓得还在不在世界了。啊，所以讲享受主义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科学啊，这就是分别妄想带来的好处，就这么搞的。啊，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了，晚上就不能睡觉。啊，所以天天是麻木自己的神经啊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道理啊，就世间法所谓分别啊，所谓这些这个发明，分别都是发明，都是从分别来的。啊，最后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看看佛法啊，佛法是用五分别智。最后那个结果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得到的，是一切众生所向往的。这是真实法了。那么两处都俱非了，佛教我们应当要了知。内之门根，外之深沉，实际上都没有处所。那么既然没有处所，能听的根与所听的音声，它究竟是怎么样子呢？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，周边法界，我们能听的这个根呢是周边法界，所听的这个音也是周边法界。啊，所以在这个现象上，啊，呈现出来的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习惯所了知的这么一个状况啊。你要找他的终极找不到啊，你想找找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五处不在啊。你到大海里去找海水，哎，找到这一滴，哎，这是海水了，发现，哎，那你还是海水，啊，那你又是的，那到底哪个是的呢？原来都是啊，这个情形就像我们在虚空里头找虚空啊，在大海里头去找海水，就是就这么个意思啊。可见得我们的错误啊，是错用了心，不晓得当前就是，不晓得处处都是。真正是随心应量啊，周边法界啊，所以你心里起心动念那都是虚妄啊。能听之闻心，所听的音声都是无自性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，你到哪里去找呢？如果他有个自体，你可以找到，他没有自体呀。啊，不但在我们这个耳根闻性里头是这种情形的， 就是今天在一些科学仪器里头也是这个情形。那你们今天用录音机啊，那个物理还是有限度啊，再深入的去追究，那延伸在哪里？那你把这个机器拆开了，仔细去研究，你去找去，啊，延伸在哪个地方？找不到啊，无自性啊，啊，因缘具足了。净虚空变化界的音声呢，它就从这里发出来。啊，性是周边发界，事呢是随缘显现。它有缘就现了，无缘就不现。啊，正如同我们这个电流是充电了空间的。啊，我们拿个无线电收音机一播，有了，这是语言的，延伸在哪里？净虚空变化界。啊，我们身体也像一个机器一样，它有缘。啊，这个波率对了，啊，对了，它就起作用；波率不对，不对就不起作用。啊，比那个。机械造的那个收音机，那灵光的多啊，这耳朵就是个收音机啊，眼睛就像个电视机啊，天然的呀，但我们今天科学家造不出来啊。无自性的这个性啊，就是真性。所以既然晓得无性之性是真性，哪里有什么来去或者是不来去都说不上，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，自性真言当知听于音声，又不是毕竟无法。哎，世上真有这东西啊！这个事情就是随缘应性啊，语言从哪里来的？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真性本来不生，所以也没有灭。中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本来不生的真性，以为因缘呢？这个情形啊，就是此地讲的了，这无所缘，一为自然呢，这无所自，也无所自然，相是虚妄，体是真实，所以归结到最后啊，无有一法不是妙真如性啊。千经万论，只要是属于了义之说，都是这个说法啊。这个是我们要体会啊。如果我在此地所说的，你们一下意思还会不过来，你们想一想，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跟我们讲，不觉。 不觉是依本觉而有不觉，但是本觉里头并没有不觉。不觉从哪来的？不觉是依本觉而来的。你们是能够把这一点意思想通了，一切都快通。啊，马明菩萨讲的很多啊，唯恐我们不明了事实真相啊，所以就比喻迷方迷失方向，方向哪有迷，方向不迷的，可是迷方是从方向而起，如果没有方向你迷什么，因为有方向啊，那你才有迷啊，才会有这个事情。你为什么会有不觉呢？因为有觉，不觉是从觉生的，可是觉里头决定没有不觉。那觉是真的，不觉是假的。啊，觉好像是人，不觉是影子。啊，实际上不觉还不是影子，是从影子那里头生的。啊，这个理很深。啊，我们要很冷静，才能够体会得到，才能够观察得到。啊，所以佛法里面常常叫我们做观，观想。不但是耳，是这个眼要观的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觉而不迷，都叫做观。迷而不觉，才讲见闻觉知修长。啊，他讲六个啊。如果觉而不迷了，那六个就是一个，就是用一个观。啊，也表示六根互用，啊，所以通通用观，啊，会观呢就自在，啊，观自在菩萨，啊，这个观就是六根对六尘起作用，聚而不迷，聚而不迷是什么相呢？就是此地讲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，皆是。妙在如性，那这个是真正不明了。啊，禅宗里头有一个小公案，啊，说有一位禅师，啊，在参禅的时候。听到外面燕子的叫，他就说了，这燕子在叫，这燕子深谈实相，善说法要，他就下来了，下了座了。那下座旁边就有一个禅猴子，就向他请教，你一听这个燕子在叫啊，说它是深谈实相啊，这个说的是法要，我不会也没听懂啊。那么这个禅师就说了，谁相信你呢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正所谓啊，一切身皆是佛身，一切法无不是佛法，如果我们用闻性闻那个燕子的音声，闻性闻的是法性啊，那不是实相是什么呢？ 我们会见的人用见心见到外面是色心，那不是实相是什么呢？所以你会了啊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。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，实际上要射穿了一文不提啊。说穿了什么？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言相，就是如此而已啊。这个发问的人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立相啊，所以他觉得奇怪啊。这个禅佛的他立相了，他在这一刹那之间离相啊，这一刹那当中他用的是文性，文的身心，所以说出这么两句话。啊，甚谈实相，善说法要。啊，从这两句话你就晓得了，啊，他怎么悟的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从哪里悟的？从听燕子叫的时候开悟的，他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么我也可以告诉你，那个燕子就是佛的化身啊，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听教开悟了吗？那他明心见性了吗？这就是说，你什么时候会用，你什么时候成佛啊？你不会用，不会用就不能成佛。所以我们看经，我们要用见心见色心啊，我们听讲用闻心闻身心啊。你要果然如此啊，你一定在底下赞叹我，就像这个禅佛子一样啊，也会说我啊。善说法要啊，也会赞叹我啊。这个一样的时候，是深深的体会的实相啊。我没有成佛，你成佛了；我没有开悟啊，你开悟了。就是你会不会用心啊？这个叫用真心啊，见心是真心，闻心是真心，《楞严经》前面设犯浅见啊，啊，说明见就是心啊。佛师在六根当中指一根来说，一根根性是心，根根根性都是心。所以你要是会用舌心，哎，你在吃饭的时候一吃开了悟了，真的一行了啊。那个菜饭怎么样？菜饭也深谈实相啊，善说法要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是用的舌心尝的味性，你在这里开悟啊。诸位要从这个地方体会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法位啊。玄沙禅师对于耳深处也有一段公案，说中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，钟鼓不交参，句句无前后。你们想象他这个四句偈有没有道理？ 现代科学家晓得了，知道确确实实是不交谈，而且确实无性后。啊，所以这个同样从这个时候，我们把各种乐器的音声，啊，我们用录音带通通把它录起来。现在有能力把它分开，哪一个乐器哪个乐器单独把它分开。如果它是混杂在一起的，分不开呀、啊。